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158集，宫冠祈福。万通还能在这里发发脾气，但万安呢？今天在内阁的经历比他还糟心。且不提刘健、徐普、唐范那三人在他面前是如何春风满面、谈笑风生的，就连先前原本已经与自己私底下达成协议的刘吉也同样对他视而不见。明明需要面对面商议的公事，刘吉却直接找了个借口避开，连公文也是派司职郎送过来的。万安自当上首辅以来何曾碰过这样的事情，当即就气得鼻子都歪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其实万安心中未尝就不惶恐，太子的命究竟是有多硬，幼年时受尽磨难也没有像赵公太子那样早逝，还平平安安地长大成人，他们甚至连天象都抬出来了，还是堪堪又让对方避过一回。难道太子果然注定是真龙天子的命？那他们这些与上天作对的人又算什么？这些惶恐都深埋在心里，万安对谁都没有讲起过，但他觉得彭华和尹直等人很有可能也是像自己这样想的，只是大家谁也不敢说。万通见三人都沉默不言，心中那一股火不由烧得更旺。 元蒙啊，如今是怎么个说法？还请您拿出个章程才是啊。 哎，事已至此，我们该做的都做了，还能有什么法子？我实在无能为力了。 诸位别忘了，先前怂恿陛下废太子的时候，诸位已经表明态度。若是不赶紧想想办法，真等到太子登基，这头顶上换了个天，到时候别说是荣华富贵了，连生死都不由得我们做主了。 尹直轻咳一声， 太子性情柔和，小似其父，事情又未必会到那一步。 万通大怒， 这么说你们都决定将性命交于他人之手了？ 万通之所以会这么紧张，是因为他是外戚，外戚跟文臣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万安他们站错了队，跟错了人，充其量也就被罢职归田。但如果皇帝驾崩，万贵妃没了靠山，他们很有可能就会面临更加悲惨的结局。就像他自己说的，性命前程都只能取决于新君的一念之间。尹直干笑一声， 哼，话也不是这么说。 你莫要忘了，你儿子如今还在锦衣卫里关着呢，我去要人随广川都不给，还说是未审讯完毕。随广川狗仗人势，还不是因为他跟那帮文官走得那么近吗？这如今我姐姐还在呢，他就敢这样。若是等将来，你看你儿子还有几条命好折腾。 被他这一说，尹直也闭上了嘴。彭华看了看两人的脸色，正想说点什么来转换气氛，便见外头有人匆匆进来，向万通禀报： 老爷，宫里来了人，说要见您。 谁啊？ 是小刘。 万通显然是认识此人的，还颇为熟人。 让他进来。 来人是个青衣小帽、打扮成寻常百姓模样的年轻内侍。他一进屋，万通就问： 小刘啊，是梁公让你过来的吗？还是我姐姐让你过来的？ 这个被称为小刘的内侍，如今干的就是当初汪直在昭德宫的活计，侍奉万贵妃。但他又是司礼监掌印梁方的徒弟，故而万通有此一问。 小的奉梁公之命，有事与各位大人相商。 万通有些失望，他原本以为小刘是自己的姐姐派过来的，不过他仍旧挥了挥手，屏退左右，有些不耐地道： 梁公是让你过来说陛下不肯废太子吗？这事儿我们早就知道了。 大人误会了，梁公知道各位大人已经知晓，小的前来是另有要事。 别卖关子了。 小刘微微一笑，将自己奉命需要转达的话说了一遍。万安听罢，当即脸色大变。 此事万万不可为之。 万通原本还在思忖，听了万安的话，顿觉不悦。 此事为何不妥啊？我看这个主意不错。 彭华与尹直神情变幻不定，却也没有反驳万通的话。万安连嗓音都变了： 你们疯了吗？此事若是败露，我们都要完。 在座众人的反应各有不同，万通狠辣，万安惊愕，彭华冷静，尹直犹豫，小刘尽收眼底，不动声色。万通阴沉着张脸： 只要运筹得当，就不会有败露的危险。 他望向彭华和尹直： 你们觉得呢？ 彭华反问小刘： 此事你们有几成把握？ 小刘胸有成竹： 不说八九成，起码也有七八成吧。梁公早有安排，各位大人请放心。 那贵妃呢？她也知道此事？ 是，早在一个月前，娘娘便向梁公提出这个主意了，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陛下了。他说，陛下从来就不是果决刚毅的性子，各位大人以天象来劝说陛下，最后很有可能功败垂成。但当时娘娘和梁公都还未下定决心，所以便没有告知各位大人知晓。如今却是破釜沉舟，不得不为了。 万通拍了一下桌子： 不错，说得对，此事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种时候，谁要是在退缩不前。 他扫了万安三人一眼，恶狠狠道： 那就是与我万通为敌，与我姐姐为敌。 万安蠕动了一下嘴唇，终究没有发出声音。皇帝不再提废太子的事了，除了那些想要趁机攫取富贵的投机之徒，其他人全都松了口气。如今这位太子从五岁时就被立为东宫，到如今已经整整十年有余，他受过所有东宫所应该接受的教育，知道所有东宫应该做或不应该做的事情。他谦和有礼，从不仗势欺人，对师父尊敬有加，对左右宽容大度，这是许多人心目中最理想的未来明君。之前皇帝非要废太子，许多人虽然嘴上不说，心里明显是不以为然的。 兴王打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储君来培养的，他所能得到的教育自然也和太子有区别。更何况因为他的生母与万贵妃走得近，这让大家都心生戒备警惕。只是皇帝一意孤行，又有天象作证，众人反对了也没用。现在好了，连上天都不满皇帝的折腾，以泰山地震来警告皇帝，也不能无视。事情发展急转直下，不由令人感叹太子是不是当真天命所归，几番磨难都无法动摇他的地位。伴随着废立太子之争尘埃落地，刘建、唐范等人都打从心底希望此事到此为止。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恨不得能跑到皇帝面前跟他说，陛下，您折腾也折腾过了，咱们好好过几天安生日子成不？不过如今这位天子要是不折腾，那也不像是他的为人了。这不，就过了几天，他便老调重弹，提出要在崇祯万寿宫落成之日离宫去祈福。此言一出，朝臣自然又是一番鸡飞狗跳的反对。众臣不单单是觉得皇帝出宫一趟劳民伤财，更重要的是皇帝现在身体也不算好，万一在宫外期间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到时候免不了又是麻烦。所以本着能省事就省事的原则，反对到底。这回皇帝没有坚持，反倒退了一步，表示你们不让我亲自出宫也可以，但起码也要让太子带我出宫祈福。先前接连遭逢彗星平线、泰山地震，上天既然示警了，又属意太子，若是东宫能够出宫代父祈福，说不定上天看在太子诚心的份上，还能让他康复起来。尽管唐范他们都觉得这未免太荒谬了，但皇帝现在已经退了两步，大家也担心逼迫太甚，使得皇帝升起逆反心理，指不定又要做出什么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了，只得不再反对。成化23年正月初二，太子赴崇祯万寿宫祈福。这是太子有生以来第一回出宫，从内阁乃至六部九卿无不严阵以待，礼部更是费尽心思，就怕路途中出现一丁点意外。离宫的队伍浩浩荡荡，尤其是那架专门为出行量身定造的马车，更是高大宽敞，太子别说坐在里面，连躺下来打几个滚儿都没什么问题。从皇宫出去到崇祯万寿宫骑马约莫需要一个时辰左右，如果是乘车的话就更久了，因为到时候会有许多步行的工人跟在马车后面，这是仪仗的一部分。既然是祈福而非逃难，工人的仪态步伐自然也以缓慢优雅为主，以便沿途百姓能瞻仰天威。所以考虑到这一点，马车就得尽量以宽敞舒适为主，免得太子来回一趟将近四个时辰累坏了。唐范等人则考虑得更多，对万党忽然的妥协消声他们也未必没有警惕。许多人在得知太子要出宫祈福的消息之后，很容易就会联想到万党会不会狗急跳墙，趁着这个机会对太子行刺。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太子从下马车的那一刻起，周围就会簇拥着重重禁卫军，他们随时随地准备为了保护太子而付出性命。随州和汪直已经算是当世有数的高手了，但即便是他们也不可能完成刺杀太子这样艰巨的任务。更有可能的是，在他们还未将兵刃递至太子跟前，就已经被前仆后继的禁卫军消磨掉所有精力，然后力竭而死了。 不过行刺这一图注定无法实现，并不代表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因为崇祯万寿宫的建造从头到尾都经由万党之手，唐范等人就担心万党会趁着太子进入宫观之后暗中下什么手脚，所以都提了12万分的心。汪直甚至主动提出从太子进入宫观的那一刻由自己全程陪同，皇帝后来也同意了。有了汪直的陪护，自然不怕太子会有什么危险。饶是如此，这里头依旧可能存在一些细微的漏洞。譬如说，按照既定流程，中间有将近一个时辰的时间，太子需要独自待在一间禁室里，为皇帝龙体和天下安宁向上天祈祷。这个过程不得有任何人干扰，即便是汪直和其他大臣也只能在禁室外等候。这一个时辰里禁室内会发生何事，没有人会知道。刘建、唐范他们很想把这个步骤也省下来，直接让太子在众目睽睽下拜一拜，烧柱香，然后就打道回宫了。但皇帝觉得自己已经让步太多，这次坚决不肯同意削减步骤。作为儿子，太子自然非但不能反对，反而还要主动上书，表示自己很乐意为父祈福。僵持半天，大家各退一步，将一个时辰改为一炷香，太子只需要在禁室内待足一炷香即可。而在太子入观前，锦衣卫会将宫观里里里外外事先搜查一遍，以确保没有可疑人员出没潜伏。如是一番大动干戈的准备，好不容易等到正月初二那一天的到来。因为太子是代替父亲去祈福祭祀的，所以在京三品以上官员都会随行，唐范亦在此列。不过文武大臣与太子车驾之间隔着长长的宫人队伍，直到抵达宫观开始进行祭神仪式的时候，双方才会汇合在一起。沿途还有不少百姓听说太子亲至，特地迎出来瞻仰跪拜。禁卫军筑起人墙将他们隔离在道外，只允许远远旁观。但百姓慑于仪仗的威严，被氛围所感染，仍旧情不自禁地喊出皇上万岁，太子千岁，激动得热泪盈眶，难以自持，场面异常热闹。太子的表现全程都令人十分满意，换了寻常的十几岁少年，只怕这时候早已按捺不住从车架里探出头来看热闹。不过太子毕竟不是寻常少年郎，他身上背负着整个国家未来的命运，又经历过那样苦难坎坷的童年，这使得太子异常沉稳，礼仪分毫不差，措辞妥当无误。再对比当今天子的不靠谱，一种国家未来有望的感动登时令人油然而生。不同于许多平日很少与太子打交道的官员们的惊喜感觉，刘建与唐范等人全程都提着一颗心，生怕出现什么不可测的意外。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祭拜过程非常顺利，没有众人想象中那些乱七八糟的情况出现。唯一的意外就是在太子离开的时候，天空下起小雨，淅淅沥沥，所有人的衣裳都湿了一层，加上天气又冷，那种滋味简直难以言喻。许多官员回去之后就病倒了，唐范也不例外，这使得他不得不告假在家，天天被随州盯着喝药，其中苦不堪言之处不足为外人道。不过也不唯独他倒霉，如今除了次辅刘吉和徐普还坚守在内阁处理公务之外，其他人全都被那场雨放倒了，连首辅万安也不例外，据说人现在还躺在床上爬不起来。 唐赞的情况已经算是不错了，他只请了一天的假，如无意外，明日就能回去办公了。因为再不回去，刘吉和徐普两个人就要撑不住了。原本应该由七个人处理的事情，现在全部堆积在两个人身上。中午的时候，刘吉就刚刚派人过来询问，催促唐范是否下午就可以回内阁帮忙。唐范打发了刘吉派来的人，才刚躺下，外头又有婢女来禀报，说是刘建刘阁老的家仆有事请他出外一叙。这可不好推，唐范不得不裹上囚衣走了出去。外头站着一位长随模样的中年人，看见唐范出来，连忙拱手行礼。 大人， 你家老爷找我有事？ 是，我家老爷就在巷子口，请大人一步过去一叙。 唐范有些诧异，刘建今日原也告病在家的，怎么又跑出来了？他与随州说了一声，又跟着对方出来，果然瞧见刘建也裹着一身厚厚囚衣站在墙角，一边跺脚扶掌取暖，看样子倒不像是生病了。